磨笔， 磨笔， 哎，磨笔， 哇！ 里向个破镜里是气呀、啊，什么子？哦，胡同上的钢丝要做会的编织个，钉钉哦，也没什么是磨笔，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开来，等到扣扣磨笔啊，磨笔啊，把这像粉笔。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自打耳鼻风。这十根头发九根披上服终于没人气，我等一下这样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们才讲我难看，你那看看我这面孔编织你还是难看，这些三姑娘生个漂亮的谁了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黑大得不动气嘴，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妈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香，有请新贵人，有请福同啦！啊啊啊！区区福同啦，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举当万人，离避难道出门，吃得金子福阴心，我带着公司。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姑娘，勾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楼三的二，身那个叫行灯，都说他没诚信，对浪打个女娃军，顺浪抓到个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时候？这些姑娘困难是那个老人心，一起呀一起，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哇！夫妻两家头交把天地，红罗千金送着洞房，害人西部太吃，糊涂郎我门归过，妹妹家最大，铺进里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姑姐，你姑咋搞？谢姑娘来天方金子。这不咋心上扩大后世就从我血压上升得神的吗不是呀 根本得天呢哪接天马上就没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你别白发不马上这还马虎你要不接天放进比头放进的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为定的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阵容哦带着破难为人总大概个张饭食等我糊涂郎错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哟带你妈妈用不那破难为人你两家都受伤了你家不斤不两家胖家厨房不多了那么糊涂郎你要扣你米可么你要够起娘嘿嘿这个人呐、啊、你们上到二些五样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扣，没扣的比你一样滚。 因此日子两根线手什么丁了铺进你背影来口啊，等于心房里逼逼心。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面放进天特厉害，我上娘子我胃里上姑什么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家？哦，对着刚刚天特放进我自个不喊，我们铺那位人身体一般，把个百姓里三个人我围着，当时我让他哭里不起玩，我有个跟我围也跟你讲说清爽的。哎呀，自个夫妻这样铺啥个那位人呢？快点把走去，让他铺进你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生得一上一道，上面白出来个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君切莫比。天哟，那么不叫他一年呢、啊、说你铺进你整个斧头上甚至半夜分身上 跟你忙着上头可没哪看得见，你眼睛盯了我头可没哪看得见，你们分看见斧头上的口在了清清爽爽，总当时高兴哪看的你的一口嘛啥叫内口标志漂亮，口的斧头浪啪水啪浆十分光鲜，哎呦标志给哎呦骗人给搞不上贼搞不上贼搞不上贼， 铺进的大概压一动三口，这口就是靠上门去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读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做手贼没啊没好，一个都写路啊，但是光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大门碑你可是疯到了， 那得写不出来着，没准啊我腿子舞得不了呀， 放心这被踢你的水生地母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这谁谁是我呀， 也还要等了这个一个斧头了，我到这一杀一刀送进去的你让我门子可以办好我，这个一个斧头了也是你来办好我，龙给我我也来办好你了，还有啊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这样的罪孽，老师爷，我有教育你的。 这些的你这个标准这个漂亮子弄西亚服为特的给我、 啊、哎呀个绝无听不懂子外 我也不能呼吸了特的我真不白发呀我不特的是也去吃胡丝给 那个更高的老婆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来干不能听哦那月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弄上他们长大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舞蹈郎还是那份特高兴、哎、我说女娃没准分特给干嘛的干我送把那个谢我的非得懂的那可难我说女娃你们非懂的我把当事情为止也懂的我总不够特服气谢干嘛的干我另外在这样方面依然引致非得理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雨娃你在雨东地你们发现这个种人的口啊我的妈妈烧饼走走谢山以风吃一部雨落地啊一搞得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起高兴你我这边那飞长到米空一百嘛这糊涂了你真是阿哥刚谢山飞雨娃飞飞为日飞你是个这飞我送上批次在俺们里陪你吃胡丝啊 吃胡丝 哎吃胡丝 说个点名长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在你分配工前面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了你刚才真那个人管我一直都陪着你陪伴你你以为非要是老混吃胡丝胡丝非要吃我们他陪着你陪着你非他吃胡丝我这他是人莫不人情与谁明送过举杯敬娘啊们哎送一佛口内后 上次讲必告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都知道，与你压力，你傻傻地的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在是些关照我，也做了地不帮你讨讨，我偏偏有为的，你心为不满，所以我告不了自家，傲自家内裤的互动了。 轻敌不能够轻敌没有你别可分你们还刚给你两个的师傅配了你想的你不得干你去这个憋屈我们这个你激动这个内裤这个二些你别伤心的给你别哭的啊你告不是我家生日福家人死日福家居分那个呀你分你们你等我哎追吧 四话大真 真怪我送你父为屁那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夫嫁个一张银子水的刚八八岁八光个岁这个我告诉你挂的饭挂那个还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哎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在那去动银子亲啊走着打抱着肯放个板你良心虽如何结果那个人杀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才肯放我白皇帝去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一百个他个对换了外周身来谁大大门手浪下也这样开门哟见了我呢 去呀？ 你这落到去哪里问我五娘子？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保？ 可怜的父母早已说完的了。哦， 你要那儿子是一个子？哎呦，我说你做你这不是该怎么到亲家里去对不对？ 我与你呀， 你堕落亲啊！哎呦，可难呀！不亲家嘛，到朋友里去等他娘呀。 我与你，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的比个胡同上为呀，可这么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啊！ 哎呦， 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不去吃南花开。哎呦，这个作孽个，根本是俺吧？你既然不南花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不要喝奶，我分刚我了哇！这个你带过来给他听你两个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口呢？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了？你们是了理想，我的门啊的这个帐铺我困了啊的，你理想们我在高浪上去忙忙设备忙到不接地啊，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人是为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和你这不罪不罪，我就几乎会吐了你。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个就毕竟把子当做知青，我们每次的还是要鼓励我儿子。实在么，你两个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样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口呐？ 福大佬真是世高浪上善于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了给他一直十五起，不是一个斗志气。我老天不看，见我带上上火去了。张大武晓得我不情况，瞬间我个佩服了糊涂了，把了我门前走两条路，要么搞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走的地不往里套套，回出去不牛个，搞不糊涂了。对你妈妈脏气嘛，实在不脏气。那么你面孔内裤子嘛，人上头的嘛，我还是鼓励这样。那么你人二些子嘛，面孔灯亮的嘛，我还是少少这样。一样不离弃，夫妻也可以使得了，真有个人家大狗叫。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浪啥干的黑人，肯放我办，屋子不个男人哪家？你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怎能够有自个面孔啊？想想张大官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些，你认为温差胜出，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批当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位云撑盖。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这边搞是不别致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真定告不理，别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上春后了，一出你的一子啊，大浪！ 你那叫我大浪个讲，那比这十八人个走啊！不过再想，十八人追三浪四浪不大浪个，可是我比十八人还吃高了还。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不谁俱来。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那边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不上谁，看不上谁。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一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扫啊。 谁叫我 子也吃嘞，落个男人喊高主喊大三个叫，看个家主一下没喊我喊你大郎，你喊我大三两高的大的路达是路达走，又大啦， 有个大三娃，我咋这？大郎重情大事杰作，请听我一个节目。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三个是嘎嘎哪门人啊？唱几句唱的。

三女啊，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不大。 去搞民办搞。哎呦，但是现在读大学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动地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动地开的，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仅供于我们免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哎，叔，别就在你搞大的嘛，你搞差评了，差评，他牛一点。 爹爹妈妈在动地啥人呐？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想来是你屋里向养着一日，我下半生是再来排队的。见这个小伙子外表那口口蛮光爽，一旦打听下来爷娘下岗工人，我变无职的。不是，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yeah! 我两边是发连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十一的唐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始冲，来来来，反正请喝下。 反正是个杯茶你够吃的，上天连口口杯子浪将坑要激活又激活。不不不，我吃不够，不够用。 冯氏对着阿叔忙忙，总是听他啥个样子的。亚军过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头采脱之后，当着你范家人的面，我搿只杯子是弯道是道，打得清清爽爽，万不放心。大概的，差不跟水在太阳光里像一只玻璃杯呀，晶莹剔剔，那么总是放心。各位的，打开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加神意，这个水是啊，多谢了。打，手杯都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是啊，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俺这都大概白开水吃那个时间。好了，地方不欣赏，我里该动力挺新的。非要等了给他太大吃松吧。那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放心，招呼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杀鸡锅。阿叔拉黑了一笔的看了，等到一代记他了，吃过他一个人手上了给搞的了。其实是有一头皮的黑我下的那白身上好，但是两方的对立的总害了黑，听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的子们，多长子老让捏鼻子噻？ 可外家是好让冤枉。上帝来个自己想的美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空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那可台子浪向一面金子锅浪向插出一张三寸六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这张照片上像个人，谁是门一个外公娘哇？想啥有害物质？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啊，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的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夫人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那个这个白亮一条线。而且虽然有一点点色，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 这两年就不晓得，好个照片才是好玩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 喂喂喂喂，你咋听啥打吧？三个面孔五个两行的汉字，哪个不好读啊？对。 阿哥在恭喜辰光，这个人摆了边上有点太意了，阿哥是。是不是外家是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辰光来了，姑娘门前跟袜子盘打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谁是不各位先生，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差随着刚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差过去了。后面的蓝天风气呀，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不着，离至30个钟头胖外面堵下来跑，胖说是门里慌一下去了。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的，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从外炸一看，哎呀，面孔擦擦个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不要紧力气。不，我要问 你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对对对，想我吃5块洋的，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花儿对的 蓝色的裤裙上5块的眼珠子叫我弹出来，趁新郎很富的帮他是得奶奶的，但是该子反向是中国的走不成的，但是不一样不少爱心的把那个三柱的抗他不离多娘个母亲那龙欢迎来台子上下有张酒吧子灵机一动细脚下跨5块的拍起来忙着帮助我的一抗，那范先生他也要走了。 不 他也要走了，不好那放心啊，去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两年。 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秀为的上不送我与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狠了？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的，今朝一分5块，二十年代的5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有的就是破人，故意不起。那个位先生要这子，我今朝就应该为送的上个礼物不来，但是屋里向一定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是样啥子？刚刚各位范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那不是我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看里头两行一切事的眼睛都来着，照片拆开，我张旧板子挪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5块的，再对板子下头一看吧，5块的没得个只。阿叔的细家说的话，那么呢哈，要烫汗的，要开后窗的，等于是干不娘。5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我张照片当当的星星，我板子搬一搬，汗么名字像手机一样扶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什么子啊？阿是樊家里门忙着看你屋里呀，去去不得嘛。陈东新上顶上忙着的皮夹子，一口。戏里向这身子板，哎呀，不一样耍。刚刚板子里向有张5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那你走。 是不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背后头个姑娘的声音，阿外头是冯西家，头胖白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的哩。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搿浑身搿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哈，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稳得了，你都屋里我晓得。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我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然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个呢？这么十两包，让我扣扣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了。 哎，别看，看了就要不灵了。 回家是三个出那个电话。 这个电话刚是跟阿弟不是没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俺们动车，这样么子是礼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爸挣？这你放心，我爸挣一定回到家里去。 俺们放心，是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谁来？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不要送了。

姐呀，家之姐嫁至哪里，要往哪道而去？是一样的迷糊了， 这样大过不嫌弃我愿意。 哦，怎样你不要耽误了我的功夫。 哎呀呀，耽误了大哥的路程，但我只想与你赔礼。 这想还礼？ 你肩背包裹，手拿雨伞，满说是一礼，就是失礼不礼，也是算不得的。 你好，我就与你放下包裹雨伞。

不是苍天也有千秋万里， 这天赐良缘不是你，天赐良缘我是你呀。 虽说是天赐良缘莫迟疑，终身大事非儿戏，大姐待我情意好，你何苦要做我穷寒寂寞上无片瓦遮身体，小村土里一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 送公公， 免送。 你出来！ Thank you.